树木人人都喜欢，西方的树木品种很多， 并且是非常的高大，高达百千由旬呢。 而由旬就是印度计算长度的单位，分为大、中、小三种。 大由旬和中国的80里，中由旬和60里，小由旬和40里。 经上所讲的由旬都是指大由旬而言。道场树是阿弥陀佛讲堂周围的大树，其高度有400万里。 道场树怎么会如此的高大，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呢。 要知道西方世界人的身材也与树成比例，高大无比。赞佛记里赞叹阿弥陀佛的身相： 白毫婉转五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 佛的眉间有2根白毫旋转在一起，如珠子形，有5座须弥山那么大。 而佛的眼睛比太平洋还要大呀。 如此说来，西方人与树的比例就讲得通了。经中只举出了最易常见的树来加以形容。 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 这是指一般凡圣同居土下品往生的，对于树还能够了解。 若是讲到其他的物件，则善根劣的菩萨恐怕就不能透彻的知道了。 经上说， 凡是往生西方的人，其身量与阿弥陀佛是相同的。 西方的人事环境 以及物质环境 全都是阿弥陀佛称信功德所流露出来的，而树的功德不可思议。 因为树也能够弘法教学，它的功用就如同电视的画面。 如果我们想看十方世界的状况，都可以在宝树间见到， 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犹如明镜睹其面相呢。 我们必须体认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世啊。如果没有，那么今生所受的果报就讲不通了。 世间每个人所受的果报不同，全是自作自受。 而明白了这个事实之后，就绝不会怨天尤人，而心平气和地接受了。 知道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我就要好好地修极乐世界的因。 所以要把全部的精神投入下去，来生就可以接受果报了呀。 在这个世界生活是受到业力的支配，想做好事情都会有魔障啊。 而生到了西方，蒙佛的威神加持，就没有任何的磨难了。 我做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影如镜，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耳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42愿，彻照十方愿。 阿弥陀佛虽然是说他自己的居住环境，也就是告诉我们， 生到西方之后，你们的正报、身体与容貌以及所居住的生活环境与我是一样的。 西方是平等的世界，居住的环境宽大广博，庄严清净， 光影如镜。 光是光明， 影是清净，一尘不染。 无论是人的身体或是一切的万物，全是透明的。 而七宝也是透明的呀。 娑婆世界 只有水晶是透明的， 而西方连地都是透明的呀。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诸佛世界， 在西方世界的菩萨对于十方世界现在的事、过去的事、未来的事都能够看见， 而心里在想什么也是通通能够见到的。 无量劫来的因缘果报，无论是自己的 或是诸菩萨的， 都能够彻底的明了。而为什么成佛成菩萨， 为什么堕三恶道， 也都是一目了然呀。 我做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 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 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四十三愿宝香普熏愿。 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已经读到“香光庄严”这一句经文， 而现在则在这里见到了香光庄严的真相啊。 前面的二品讲光明， 而这一品则是讲宝香。 这个世界的七宝只有光彩而没有香味，西方世界的七宝则有香味， 所以称极乐世界是香光庄严的世界。 初学佛的人对宝香最容易得到感应了，只要是心地清净， 内心虔诚， 或是念佛， 或是诵经， 有时候就会闻到香味。三个月前，在达拉斯陈大川居士的家中，有一次同修五六人在院中乘凉， 并且讨论佛法， 同修们同时都闻到了异香， 而且是时间很长啊。 这证实了佛的光明周遍法界，宝香也是周遍法界， 而十方世界的众生有缘见到了佛光，闻到了宝香，都会发心学佛的。 这样经文显示的西方境界与华严所讲的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法界， 而众生能够接触到佛光宝香，也就是与佛缘深啊。 这些祥瑞的感应都能够启发众生的信心， 而他有了这种的感应，也就对佛法发生了信仰。 至于以后修学能否有所成就，那要看他遇的缘如何了。 如果是遇到了念佛法门，就比较容易成就。 四十八愿中前面的四十三愿都是佛发愿， 普度众生往生净土， 而四十四至四十八愿则是佛发的别愿， 也就是专门对菩萨们所发的愿啊。 菩萨都是舍己为人，但是经上说， 七地以下的菩萨在六道中度生，都会有隔音之谜呀。 所以到人间一投胎，就把前一生的事情全都忘掉了呀。 如果这些菩萨修的是净土法门，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加持，就不会有隔音之谜了。 所以大菩萨常常照顾小菩萨，往往在必要的时候一点醒，小菩萨就可能立即觉悟了呀。 我做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 皆悉待得清净，谢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 至于成佛。 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意，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四十四愿普等三昧愿，以及第四十五愿定中供佛愿。 此处所说的 诸菩萨众， 以原教来说， 从初性位到等觉，五十一个位子通通包括在内， 而他们有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 菩萨多生多劫发愿教化众生，在自觉觉他方面皆有殊胜的功德， 所以菩萨听到了这个法门所得到的利益就超过凡夫太多了呀。 他们得到了清净解脱，清净是离一切的染者，染者则有程度浅深的不同， 而解脱是离一切的烦恼，只要有牵挂就有烦恼，不能够自在呀。 普等三昧， 普是普遍， 等是平等， 普遍平等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而以本宗来讲， 普等三昧是念佛三昧之中最高最深的，诸身总持。 简单的说，一切善法决定保证不会失掉， 一切恶念决定不生， 安住在念佛三昧之中，一直到成佛。菩萨虽然是未到西方， 而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读到了无量寿经，就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啊。 但是菩萨必须对阿弥陀佛生仰慕恭敬之心，如果是对经法名号排斥毁谤， 那么就不但得不到加持，而且还有很深的罪过呀。 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意。 在定中不必离开本处，起一个念就能够供养一切诸佛。 而最难得的是他仍然不失定意啊。 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道场修行，心很清净， 而一旦向某位善知识参访，定就失掉了呀。 那么我们平时念佛为什么见不到阿弥陀佛呢？ 见不到还好，见到了必然是大为惊喜，反而心动了， 甚至于生起了骄慢之心，看不起别的修行人。 即使是将来见到了佛， 或是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也要像祖师们一样， 不必当一回事啊。一切境界现前，决定不要执着呀。 例如慧远大师当年三次见到了极乐世界，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直到最后临终的时候才告诉了徒众啊。 同样的，一切魔境现前不生嗔恚， 也不失定意， 不要受到他的影响， 依然是一句圣号。 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现前，我们的心是清净的。 我做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陀罗尼。 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 应时不惑一二三忍，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四十六愿或陀罗尼愿，第四十七愿闻名得忍愿，以及第四十八愿现证不退愿。 正离生法， 这个生字是指六道轮回， 而离生法是永远脱离了三界六道。 菩萨示现在三界六道，如果得不到佛的加持，就仍然会有隔音之谜， 所以还是有生死法啊。 陀罗尼是梵语， 翻译为总持， 总一切法，持一切意， 也就是一切法的总纲领。 陀罗尼有四种： 一法，二意，三咒，四忍。 法就是教学，对于佛的教法持之不忘； 意是理论，对于诸法的理论持而不忘； 咒就是神咒，忍是对于法的实相安住。 而抓到了纲领，教化众生就不会有错误，一切都没有障碍了呀。 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平等非常的重要，一切万法体平等， 相也平等， 而我们看就不平等， 因为我们着相迷在假相上。 例如一般的房屋，有的很漂亮， 有的很平常， 都不一样。若是请建筑师来看，他们只看 这些房子用了多少的砖瓦、水泥跟木材啊，看来房子都是平等的嘛。 而菩萨看到了真相，了解 万法平等，万法一如， 所有的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所以得到了真正的清净平等啊。 这个时候必定就证得了三忍，而三忍就是 音响忍、柔顺忍、无声法忍。 在人王经上也是用忍来说明菩萨的果证，分为五种。 一福忍， 就是能够把妄想执着扶住， 但是并没有断呢， 是待业往生的基本条件，所以外表要随顺， 而内心要清净平等，不能被外界所动摇啊。 诸佛菩萨的喜怒哀乐都是教学， 所以面孔只是唱戏而已。 二信忍， 信心成就就是深信不疑， 因此比前面的福烦恼更要深一层啊。 三顺忍，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柔顺忍。 而人王经的五忍与本经的三忍一配合，大致上就可以了解，都是指原教地上菩萨的境界呀。 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 现前的果证就是圆满证得了三不退， 也就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 这是阿弥陀佛最后的祈愿， 是帮助十方菩萨而发的呀。 所以十方菩萨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对阿弥陀佛称名赞叹、 恭敬供养、 依教修行， 并且为人演说， 这就必定会得到阿弥陀佛最后的祈愿加持啊。 必成正觉第七。 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 复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 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众生闻此号， 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 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离欲生正念，净慧修犯恨。 前面一品的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说的， 而这一品则共有十首的偈子， 其中有阿弥陀佛说的比较多， 也有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的。 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 这是阿弥陀佛向世间自在王佛提出报告的总结。现在他已经成佛十劫， 也就是证明了四十八愿愿愿都已经圆满了呀。 圆满之后就要广度法界一切苦难的众生，往生净土，使其生活无余，衣食住行无忧无虑，这是财布施。 而阿弥陀佛与诸菩萨讲经说法，令众生破迷开悟，圆成佛道，就是法布施啊。 普济诸穷苦， 是指六道的众生，有人怀疑， 六道的众生也有很多有财富、有地位者，何以说是穷苦呢？ 要知道，世间人有聪明才智，但是心不清净，烦恼未断，还有恶业牵缠，这就是他的苦啊。 其次是智慧不开，对六道以及十法界的真相不明了，也可以说是穷苦啊。 即使是菩萨，智慧未达到究竟圆满，度生还有隔音之谜，也是属于穷苦啊。 长夜无忧恼， 长夜比作无明，无明没有破，就有忧虑烦恼， 所以等于是在长夜中啊。 思想见解就是烦恼，有妄想就有忧虑，贪嗔痴慢是烦恼。无明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 而无明一旦破了，心性大放光明，照见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相，得到佛的神力加持，升到西方就没有烦恼忧虑了呀。 本性中的智慧现前，到最后圆满成佛，这就是蒙佛的照顾到了极点。 下面一段则是四十八愿的结语。 法藏比丘成佛之后，以无量寿 梵语为阿弥陀佛 作为名号，以名号作为普度众生的手段与方法， 所以非常的奇妙啊。 名号很简单，什么人都能念，只要念佛名号就能够得到佛的加持与接引。 所以名号不但是脱离三界的法宝，也是往生不退成佛的无上妙法呀。 古德说， 生息以后，我们的身体相貌与阿弥陀佛相同， 心与愿也与阿弥陀佛相同啊， 实在是不可思议。应该知道佛绝对没有妄欲， 所以这些全都是真实的呀。 离欲生正念，净慧修犯恨。 到了西方以后仍然是要修行，离欲是戒， 正念是定， 净慧是慧，这就是 戒、定、慧三学。 三学、六度、十大愿王，也是到了西方之后才能够做得圆满， 而在娑婆世界则是无法完成。 所以这就显示了道场的殊胜啊。 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 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 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 读了这段经文，就知道经典的利用是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以他的智慧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佛皆有光明。 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是恒常的普照十方，而它的作用能够消众生的业障啊。 三垢名 是指贪嗔痴，对清净心的染污最为严重。经上说， 阿弥陀佛愿意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离开地狱、恶鬼、畜生三途恶道啊。 要知道，我们也许今生来生不堕三途， 但是不能永远保证不去啊。 所以我们必须依照佛的教诲认真的修学， 否则佛想帮忙也是帮不上啊。 智慧本来有，因为有烦恼而失掉了， 所以要把无明烦恼舍去，才能够恢复本来具有的智慧啊。 而断烦恼破无明，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开彼智慧眼， 是指心清净， 获得光明身， 是指身清净，身心都清净了，一个恶的念头都不会起来， 所以自然也就不会再堕恶道了呀。 通达善趣门， 此处的善是纯善， 而不是善恶的善， 为一切众生开示佛法中的密藏，此法藏就是指本经的念佛法门。 而功德宝就是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而成就的。 阿弥陀佛以这样殊胜的办法，帮助十方所有一切的众生圆成佛道。 但是一切众生的根性、程度、嗜好、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啊， 所以佛因此为众生开了无量的法门，教导众生，而法门一定要契机。禅宗说， 念佛一生要漱口三日， 此乃门庭施舍不同的缘故。所以喜欢哪个法门就专心修习哪个法门，必须一门深入，要专要精。 若是只为了求解，则可以广学多门，而谈到修，则必须要专啊。 讲经的法师则可以兼学其他的经论， 因为广学是为了别人，而专修则是为了自己啊。 我们今天的目的，如果是真为了断烦恼、证菩提，就应该专修一行道。 因为现在的众生苦难太多了，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没有时间研究许多的法门。 如果认识清楚了，就必须选择这个最容易成就的念佛法门。 阿弥陀佛。